阶段的课的最后一堂啊，其实上的我是昨天就说上的我有点心里头发毛，因为呢刚好哎，就是过年前，像我今天的庄子课的内文，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庄子课那七篇所有内容里面的最低潮，就是这个内容好像是庄子课里面最乏味的一块。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议案解决了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标条文。那这些条文都没有什么方，就是讲一些身体的变化啊。那很快的讲过去十几条的时候，其实上起来也会蛮难受的啦。所以让我有一种好像天王我也的感觉啊，就是大家听了之后，过年之后就不会再想回来上课了，就是可能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刚好啊。庄子也上到这样的内容，中医也上到这样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先从这个葛根芩连汤的医案看起啊，我们还是先解决一下这个的医案。那这个葛根芩连汤啊，第一个医案就是这个曹寅甫江左锦经方实验录里面的医案，而他呢一开始那个小孩子呢主症是什么呢？是他要发这个麻疹还是水痘啊，就是痘疹类的，然后没有发成功，然后呢就变成下痢而臭啊，然后每天都在那边拉肚子这样子。于是呢他就用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那当然是小孩子啊，你要稍微有一点滋补的药，所以他又加了一点山药来稳定脾胃啊。那另外就是因为是痘疹，所以他加了生麻用来解毒啊，然后呢又加了天花粉。这个其实啊，我们上次讲了天花粉，而我们之前讲了葛根，我们如果看中医的一些方剂的大的轮廓的话，就会可以发现说，哎，好像中国人啊在发什么麻疹之类的时候特别会用到葛根，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葛根能够把这个湿润之气开到人的皮肤表面来，对不对？那相对来讲，我们上次讲到说有人窗口不收敛，肌肉里面化脓什么的，用天花粉，那我们就知道天花粉就没有葛根走得那么靠表面，对不对？比较走在肉里面。就这样子我们会看得出这个两种药物啊，它的作用在人的身体的这个大概能够作用在哪里啊。那在这里也加天花粉，是因为反正有痘疹嘛，也是要把这个脓什么推出来的，所以都加。那他用这个葛根芩连汤来治疗这个小孩痘疹啊，然后这个痘疹的病毒陷进去，其实这也就算是我们上次说过的所谓的逆流挽舟法啊，就是下陷的邪气、下陷的水气把它拔出来。那江左锦的这个暗语里面呢，就说小孩子发麻疹的时候啊，拉肚子的话，葛根芩连汤就很好用啊。那他说麻疹有的时候会伴随到拉肚子，而这个拉肚子啊是处于热性的，就是拉肚子的时候那个人会热喘热喘的，那这样子是占到十之七八，然后呢寒性者只有十之二三。那热性的拉肚子就是拉出来东西很臭，然后那个人本人会觉得他的大便是烫烫的啊。那寒性的就是觉得只是拉水，不会觉得特别的热。那当一个人有表邪而拉肚子的时候呢，如果是表邪内陷而拉肚子，或者是太阳阳明合并而拉肚子，那表邪内陷是用葛根芩连汤，太阳阳明合并而拉肚子是葛根汤，对不对？这然后呢，另外在伤寒论后面我们还会教一个方叫做桂枝人参汤。桂枝人参汤其实就是理中汤加一味桂枝，那这也是一种表邪内陷，只是呢理中汤加桂枝的这个桂枝人参汤啊，它的拉肚子就是不会烫的，就是水水的，也没有特别很大的臭味的。那 所以他就说在分辨的时候还是要清楚啊，就是如果家里面的小孩子不要说发疹子了，不要说麻疹，就是一般的感冒拉肚子的时候哦，如果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事情讲不清楚，对不对？所以用药就更要小心啊，所以一定不可以搞错，就感冒的邪气下陷变成拉肚子，是可能有寒可能有热。那寒的话就比较是桂枝人参汤，但桂枝人参汤呢在伤寒论里面讲出一个字叫做邪热力，所以呢江国锦特地要更正这件事情，就是啊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葛根芩连汤症这类的热的拉肚子，它都是拉肚子是烫烫的嘛，对不对？所以后来的医生呢都很习惯借《伤寒论》里面讲的这个邪热而立，而说哦这个是烫的所以叫邪热而立，就里面混杂的热嘛。可是这个呢其实对《伤寒论》的文字是一个曲解，怎么讲呢？因为《伤寒论》里面的邪热而立是桂枝人参汤的一个症状，而那个症状是指说这个人在拉肚子，而他的体表还有表邪，所以他还在发烧，就是一面在桂枝汤症的发烧，一面在拉肚子，所以他那个热是指他表面还在发烧，而里面在水泄，所以那才是张仲景的书里面的邪热力的原来的意思。那现在呢就已经被讲混掉了，所以江左锦要特别提出原文来纠正一下啊。那同学也知道一下，就是或许有些医书写邪热力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医生他指的邪热力到底是有在发烧而有在水泄，还是他拉出来的东西是热的啊？就是如果是近代的医书，可能这个字已经用得很混了啊，很混乱了，所以就知道一下。那江左锦呢他在处理这个桂枝葛根白虎啊麻杏甘石这些汤的时候啊，像这个医案的后面他就说如果是桂枝汤症呢，等到那个人发起高烧了啊，多半是变成白虎汤症，然后麻黄汤因为是一个比较是肺被邪气郁住的状况啊，脾表郁住，所以他认为麻黄汤症比较容易转成麻杏甘石汤症，就是化热的时候，他就说那葛根汤症呢一旦化热就容易变成葛根芩连汤症。那其实啊他这样讲我也只能当作是有时候我们读书啊会自己归纳或者创造出一些理论，然后就觉得哇我好厉害我想通了什么，然后就这样子写，那其实他怎么写都随便他写了，就我们临床不太需要真的在意这个事情哦。所以他可能讲的是一个常常看到的现象，但是他讲的那个现象不是绝对的，因为这几个汤症不是绝对照他说的转归哦，所以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反而是后面他的老师曹寅甫讲的、比较对、江左锦说的有点太用力了，乃至于让人反而觉得不能够完全接受。那就是说曹寅甫就说当这个表还没有表症还没有解的时候是葛根汤，那等到表症已经掉进去了就葛根芩连汤。他说葛根芩连汤的这个脉促啊，其实是也可能是有脉紧的意思，那他就说因为葛根芩连汤它是身体里面有热嘛，所以这个热呢你从一些不一定是脉啊，他说你看舌苔白腐啊唇干目赤啊，就嘴唇干啦眼睛红啦都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有热啊，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啊可以参考，就是不一定是绝对要看他的大便烫不烫，就是要看这个人的体质是不是有燥热的现象来观察这个下利。那曹寅甫讲的比较合乎临床啊，就是这比较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有的时候你问人家大便烫不烫，其实人家水泄乱七八糟他怎么回答，或者你问他大便臭不臭他会说大便还有香的吗就是的确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就是眼睛红嘴巴干这类的症状还是要注意一下，比较容易发现啊，比较容易发现。那像曹寅甫讲的话其实都很清楚啊，那徒弟江左锦就有的时候会喜欢卖弄一些他的这个新创的理论，那 其实这个徒弟跟师父之间的这个表现力的差别啊，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像大陆有一个人叫做刘立宏啊，写一本《思考中医》很红嘛。那他后来拜这个炉火神为师，对不对？他就然后做出一本书叫《扶阳讲记》。那看《扶阳讲记》就会觉得好好玩哦、啊，就炉火神讲一段话，我都觉得嗯是伟大的道理，一看就懂。然后刘立宏呢就马上说啊，那老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解释一堆，他就没有人看得懂，对不对？就是越懂的人讲出来的话人家越容易听得懂啊，那越不懂的人讲就变成玄学啊，就大家会这种感觉。那另外呢，这个江左锦呢，他第二个医案呢，就是有一个姓孙的小宝宝啊，一个小孩子，就是满舌生疮啊，然后嘴唇都裂掉，然后呢因为是婴儿的样子哦，就是喝奶就痛哭哦，嘴巴痛得不得了，然后他就在这个葛根田堂里面加灯心草跟芦根啊，就清肺热跟清心热啊，芦根是清肺热的，那灯心草是清心热的，然后呢吃了之后啊，一开始没有好，然后呢他就再加上大黄啊跟这个枳实跟玄明粉，那玄明粉其实药性就已经很接近芒硝了，只是玄明粉的提炼不是从矿石里面出来的，但是意思是跟芒硝比较像，就是玄明粉的药性就像比较温和的芒硝这种感觉，所以枳实、大黄跟玄明粉都有了啊，那就几乎是已经是在开一种大承气汤了，因为大承气汤还有这个后破了啊，那这个他这样子开下去之后呢，就小孩子就好很多了。那他就插在他的暗语里面呢，就提出一个问题。他首先是说啊，因为他要归纳他自己所说的那个理论，他就说这个小孩子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多半就是葛根汤症，他是该开葛根汤的时候没有用葛根汤立刻把邪气拔走，所以他才会转成这样子，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呢，他就讲到他从前呢治一个妇人啊，舌头底下一个白点，然后呢越来越大越来越痛啊，然后呢这个他就说哎，那舌头发炎这个热症，那我们就用白虎汤啦，结果用了这个生石膏的白虎汤喝了也没有好，反而这个人呢吃不下饭啊，因为用生石膏是有病则病受之，没有什么胃热吃了生石膏这个人的胃就会停摆啊，大概是这样子。那结果呢听到人家说这种病可以吃黄连，就一吃就好，他就觉得说哇，这葛根前连汤跟白虎汤啊是各有主治，不能混淆的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一般说什么时候用石膏什么时候用黄连啊，那就是看这个人是干热还是湿热吧。如果是湿热的话，你用了石膏的话它就会湿不能去掉，然后那个热还是闷在里面，那基本上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看舌苔吧，就是用石膏的舌苔一定是裂开来的，有干裂纹的，那用黄连的舌苔呢一定是厚腻的，好像舌头上面放涂一层奶油那种感觉的啊，所以这样会分的话我想比较不容易用错啊，就是因为石膏跟黄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清热嘛啊都可以用，但是还是在临床上面这个是燥还是湿啊，这个至少要分清楚。那接下来呢他的这个葛根芩连汤的医案啊，像江左锦就在卖关子，他就说他因为他的方子是一帖葛根芩连汤，然后再加上赤芍药跟蜜蒙花，他就问说各位读者请你们猜猜看我这个方子是要治什么的。那结果呢江左锦他自己是医他的这个角膜炎啊，他就说他一开始呢是伤风，后来呢感冒医好了呢眼睛就发红，所以这个是一个先感冒再发炎的角膜炎。那葛根黄芩黄连汤在这里他就提出他的药性，就是因为葛根这个药能够把他自己本身的药性跟人体的水气拉过头顶嘛，对不对？那黄芩黄连加在里面，你也可以让它顺便拉过来，然后用来消你的炎，对不对？基本上就是头部的五官的炎都可以消，所以 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退自己的角膜炎啊。那密蒙花本来就是一个治眼睛的药，那赤芍药你可以说是一个疏肝去肝火的作用。那然后呢，他接下来就又在卖弄了啊。其实我这样讲很污蔑江左锦，而且江左锦是一代伟大的医者哦。我好像不知道什么，这课好像在讲到这几章一直在损他啊，就是接下来还会再损啊，对不起。就是他呢，他的这个，他的第二，他里面又附了一个案子，说他的那个表弟呢，眼睛红的不能张开来啊，然后身大热啊，然后神乎言语不下力啊，然后头中剧痛，那这样子脸部的这个发炎发的那么厉害，他就用葛根芩连汤，那吃了之后呢，就发现呢，他的这些症状都好了啊，只有那个眼膜的发炎还没有退，就是眼白这种像角膜炎，还结膜炎还角膜炎，这是什么？就是眼白这边的发炎还没有退，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就可以，就说没关系啦，那你继续喝就对了啊，那我就胜券在握，到时候铁定会医好。其实我看他这样子胜券在握，我心里头有一点觉得怪怪的，怎么讲呢？就是葛根芩连汤退这个头部的发炎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退的大部分炎都消了，还剩下眼白的部分发炎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换一路用药了。怎么讲呢？我们中国人对眼睛会说什么？眼睛的哪一个部分属于肾，哪一个部分属于肝，哪一个部分属于哪里，对不对？那眼白的部分呢，是对应着人的肺，所以如果是你的眼白这一层地方有红丝啊，什么痒痛发炎的话呢，往往照这个五脏表里的关系啊，在临床上面反而是《伤寒论》里面清肺有燥热的这个麻杏甘石汤会有效，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反而会有效，就是等于是清肺热就是清眼白的热这样子。所以如果他葛根芩连汤用到这样还剩下一块没有清干净啊，其实那一块是有机会用麻杏甘石汤的。那当然也不是说他葛根芩连汤一定会没有用了，只是就是稍微跟同学讲一下，就是也有一个辩证法是这样子在处理的。那接下来呢，又是下一个议案啊，又是这个眼睛鼻孔疼痛的啊，就是那他也用葛根芩连汤，然后里面加桑叶菊花夏枯草花石啊，助教打错字啊，是夏枯草啊，不是夏棘草。那这个加了花石的话，其实就有一点这个用白虎汤的法了，因为滑石的清热清湿啊，就是是有一点白虎汤的味道了，跟生石膏的药性有一点像，所以呢，它主要就是让读者看到说，如果是头部的发炎的话，用葛根芩连汤都可以达到不错的疗效。那这一点，同学至少可以把它学起来啊，就是日常生活是还蛮好活用的啦。那另外呢，他就说这个，拿这个西医的理论呢去跟中医的理论斗，那我也是觉得随便他讲了。他说桂枝汤的这个病的位置啊，比较是西医说的胃，就是肠胃型的感冒。因为他的说法是说，因为桂枝汤的医案他有遇到过那种吃冰激凌吃成桂枝汤症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肠胃型受邪啊。那这个白虎汤呢，那麻黄汤跟麻杏甘石汤比较偏于肺啊，那白虎汤也是偏于胃，因为它到底是一个足阳明胃经的这个经病的一个很正式的用药。那他就觉得说，葛根汤跟葛根芩连汤呢，他认为比较偏于血脉神经。其实这个话讲的实在是有点让人难过啊，因为江左锦他不一定是很懂西医的人，就像西医也不一定是很懂中医的人。其实这两门学问不太能够说哪一方一定要迁就哪一方了，所以我们说硬要把中医啊塞进西医的框架，是硬要把大脚塞进小鞋子。可是如果你硬要把西医塞到中医的框架，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一定要说葛根汤系是 在血脉神经啊，但它不能说错，因为呢我们说柴葛解肌汤可以清这个血中的发炎等等等等，所以消炎的效果、治血的效果多多少少都是有的。可是他这样子讲了些话会变成乱七八糟，怎么讲呢？就是葛根也好，黄芩、黄连也好，都不是很标准的血分药，对不对？所以真正血液里面有热的话，恐怕不是葛根、黄芩、黄连的事情哦。就是这一点同学要知道，也就是他硬要说血脉神经哦，其实他说的这个神经是一个我们中医的那种很模糊的想当然耳的神经，就是哦，因为我现在后脑勺发僵，对不对？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神经都干掉了，所以呢要用葛根来润一润。但是那个好像我神经干掉那个神经到底是什么神经，对不起，不知道，恐怕西医也验不出来啊。所以这是一种中医的这种身体感，你一定要把它斗到这个西医的这个解剖学上，其实是有一点学问上面的风险了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因为葛根汤系的药呢，这里那里那里到处都有可能发哦，所以呢什么，而且因为葛根汤可以治到脑膜炎嘛，对不对？然后呢葛根芩连汤可以治到脸部这里那里的这些，然后又可以治拉肚子，所以他就说哇，那这个，所以呢你看这里那里到处都有的病哦，葛根系可以治，所以葛根治血脉神经。其实这个话是可以我们可以轻易的提出反论的，对不对？因为葛根它有一定的走法，对不对？把肠子里面的水拉上来它可以，然后把水拉到头上它可以，那其他地方它也没有在管啊，对不对？如果你说血脉神经的话，血脉神经全身都有，它怎么不是香港脚啊？对，就是它这个，所以这个这样子讲是未免牵强。那然后呢他就又要提出难经里面讲的温病之脉啊，不知道在哪里啊，就是温病的病不知道在哪里，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温病是感冒之后掺杂细菌感染，对不对？那细菌要在哪里发炎，这件事情是不依循六经传遍的，所以没有办法照我们这个伤寒的规律去看嘛，对不对？伤寒是因为是病毒是照六经在传的，所以很容易抓到它在哪条经，那温病就抓不到，细菌感染谁知道发在哪里。那可是他如果要拿这个来说，所以说呢葛根芩连汤呢就是一种可以适合做温病的药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讲其实也是颇为不适当了。因为温病实际上要分它的发炎这个热是气分还是血分，那其实温病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用的药是血分药，就是什么牡丹皮啦、生地黄啦，这些凉血的药你不能够用葛根芩连汤去一以盖之啊。那但是呢我们会知道说它的这个写作上面呢有一种伤寒派的人呢想要把温病派并吞的一种冲动。那伤寒派到底有没有并吞温病派的需要呢？我觉得以那个时候或者以今日的社会现象来说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好像很多医生他们都比较倾向于开温病系统的方，就是遇到感冒他们也开温病的方，乃至于感冒医的不好都内陷了。因为像伤寒论里面不是有很多误下，对不对？这个人本来是病在表，然后误用下法，然后邪气就内陷，是不是这样的？那其实温病的药要清热消炎多半是一些寒凉的药，所以它如果用在伤寒上面是会让邪气内陷的啊，就是有这样可能。所以这是有它的不适当，就是温病系统的药物如果滥用于伤寒的这种病毒性疾病是不适当的，但是那个不见得是当初发明这些方的人的本意。因为好比说温病调变的作者啊，这个吴棠啊，吴鞠通，他发明这部书，其实他一开始也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发现在伤寒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伤寒论没有写到的，所以他来补这一块。那伤寒论没有写到那一块是不是事实呢？其实也是事实啊。就像我们现在用的这本桂林古本啊，它里头前面几卷里面有一个温病篇啊，有一些治疗温病的条文，只有几页而已。那几页内容是1700年来是没有的，是最近这100年内才出土的，就是桂林古本出现在世界上面才100年以内嘛。所以 伤寒论一直缺的这一块是事实，所以如果有人呢很用心的要补这一块，你也不能说他做错。就像当年金元四大家在面对瘟疫的时候，他们发明这些什么普济消毒饮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在补这个伤寒论没有的这一块。那我想吴唐他本人呢也是很谦虚的，就是说伤寒论这整个程式有一块漏洞，那我来帮他补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在用伤寒方可能用到某一些时候会觉得哎不顺手了，因为它有掺杂发炎的状况，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动用到温病的方了，那就是这一点。所以温病本身对伤寒论的那个系统我想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后来的医者不知道为什么渐渐变成呢温病派的这个医术啊，越来越就是势力越来越扩张，反而让很多学医的人呢不会用伤寒方了，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温病派的一些方剂啊，比如说什么银翘散、桑菊饮啊，那个如果你是很轻微的麻杏干石汤症，你可以用银翘散、桑菊饮来代替它。可是如果你已经重到像大青龙汤、麻黄汤这类的重的病的话，那其实温病派的感冒药或者是金元四大家的感冒药其实都不会能够处理得很好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在这边教书啊，温病的教学我是放到排到很后面很后面。为什么呢？因为说真的，伤寒方能不能处理温病啊？也可以。就是说如果是白虎汤的话，它清热的效果对于类似主症的温病也是一样有的。所以就算或者像那个葛根芩连汤或者是麻杏干石汤，就是伤寒方里面一些比较有放一些寒凉药的感冒药啊，其实对温病都有一定的效果。所以以我们台湾的状况来说的话，你真的感冒并发肺炎的，你就送到西医那边打抗生素也行啦。就是反正我们这边寒凉药用很多的话，一样是很伤元气的嘛，就是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但是呢临床来讲，就是说伤寒方有很多方都可以代替温病方，可是温病方要能够代替伤寒方的方就比较少，这是一点。所以以重要性来讲，当然是伤寒比较重要。还有就是伤寒是一个最重要的主轴，我们要先把六经传变的这个主框架学会，才能加外挂程式嘛。就你电脑没有买，你买一个卡巴斯基，你往哪里灌啊？灌洗衣机吗？对不对？不可能吧？就是你先把电脑造出来再说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先把这个最重要的屋梁要架好，所以就是先教伤寒。那如果说将来我们教到温病，因为我们这个上课是拿这本书先从伤寒这边开始教，教到这本书的最末尾，最末尾是女科嘛，妇人篇，然后教完之后再从前面教回来，教把脉，教五运六气，然后再教温病，这样子就这样兜一圈回来。所以温病会排在很后面，那大概可能两年后会教到吧啊。那同学不要觉得说你现在教那么慢，怎么可能两年后？我一再的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啊，说我们现在因为是常常一味本草就讲一个钟头，所以才讲上那么慢嘛。那伤寒论也没有几味药啊，等到那些药都熟了之后，就是排列组合，啪啪啪就过去了嘛啊。所以有可能越上越快的啦啊，就我是抱着这样的希望的。那这个等到有一天教到温病的话，我就觉得温病要怎么教啊？因为温病也是有历史的嘛，比如说。宋朝、元朝、明朝，这三个朝代之中发明的一些对抗瘟疫的方，其实那已经在处理瘟病的问题了。然后另外呢，瘟病在吴鞠通写《瘟病条辨》之前呢，叶天士就已经写过一个文章，那不是一本书，一篇文章，叫做《温热论》。那讲说有一种病不属于伤寒，是一种有发炎的啊、哦，那这个。温热论之后啊，产生了后续的影响，然后呢吴鞠通呢才写出了温病条辨。那叶天士那是一代神医啊，对不对？那他的温热论，其实我在医温病的时候啊，其实我没有在看温病条辨的，我是用叶天士的温热论在开方的。 就是我自己在临床上是用温热论的方子。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呢？其实是因为《温病调变》这本书啊，我根本就读不下去。想我当年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啊，也曾经想过要拿一个所谓的执照。那那个时候我中医检考已经考过了呀，那就准备要考特考了。那这个虽然我对针灸没有那么爱，可是针灸大成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内容，背起来也不坏啊，就是也不特别排斥。可是呢，我那个时候要准备考中医特考，就是翻到一本书叫做《温病调变》，然后就把书一丢，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想考执照的事了。就是《温病调变》，我在读的时候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觉得这本书不能读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记得在我的生命中更早的时候有发生过一次，就是我从前啊是考插班去读日文系的啊，那我后来是选了台大日文系去念。那我去插班台大日文系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台大日文系是一个非常草创的系，就是才刚开始有那个系，才从外文系分出来，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他们选编的这个教材课本还没有很好啊，当然现在已经好非常多了。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是同时有报考东吴跟台大两个学校的日文系，但是东吴比较早考，所以我等于考了东吴之后，我还有10天的时间可以准备考台大的插班考。那我之前准备可能就是每一种日文相关的参考书都看，那可是考完东吴之后呢，我就变成说东吴的那一边可以先放掉，对不对？我就专心去读台大日文系用的课本，因为他们老师出的题目当然是他们系内的课本比较有可能，所以我就专心读那个时候台大日文系用的课本，然后呢就听那个录音带啊，就从早听到晚，这样不停的听。然后经过了10天的这样子的，也可以说是苦读跟洗礼啊，那等到我考台大的